其实他很紧张，要穿正装，最好化个淡妆，但他字里行间从小哭丧，把案例主张全部统统摆上，没回应，但应该有不错走向。啊哦啊哦那哦那哦啊哦啊哦那哦那哦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别听谁的话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在旁边奋笔疾书，头皮发麻，心会腹痛，会穿越风、汗流到手中，手不受控，心沉重。他的爸妈早就说让他回家，不去相亲，不谈恋爱，不听话，这次回忆很重要，不能分心被毁掉，不要做一般，要做更好，要他们看到，要他们骄傲。 到来八月乐购节，宠粉狂欢中，为您特别定制专享活动，高人气百大品牌独享聚会，畅销品牌跨店赠卡，惊喜不停，周末国际大牌专享活动再返卡，为你独享的品质生活尽在燕莎奥莱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，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。跟随文物的痕迹，我们走进历史深处。